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几多点，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啊，生意好啲啦， 唉，点啊，掠晒你喎！喂，见到啊，有喺大飞面前，我有啲压力，你知唔知啊？ 唔系嘅， 我成日听你，我成日听你做节目噶。 我哋嗰啲客串性质嘅啫， 系嘛？不过你讲啲嘢好道题，我好中意嘅。咁啊，嗱，今日咧见到啦，身边有个我竟然敢叫大 N， 但系今日一山还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不过未介绍大飞之前咧，讲一啲台务嘅嘢啦。今日我哋唔会有 Facebook Live 嘅，因为咧我发觉咧。呢、這個 Facebook Live 咧拉低咗我哋 YouTube 好大嗰個流量啊！我唔想變咗本來千幾嘅變咗九百幾喎，幾唔開心啊！咁同埋咧都要解釋翻啦。咁有啲網友咧就以為咧我哋今集咧仲有一集，咁啊唔好誤會啦。咁啊大家因為今集咧其實咧我哋叫一季一季咧，其實13集一個 season 啦。咁我就啱啱做完咗第一季啦。咁啊～眨眼啦，咁都冇乜甩場啦，咁就咁啊，都好開心。咁啊喺呢度咧識咗好多人，咁仲有網聚嗰度，都廿幾人報咗名噶啦。咁我估計啦，三廿人樓下控制到場面。咁啊，到時我有啲薄友酒水咧，咁啊，到時大家準時到場。OK， 咁開得成噶啦，應該。咁記住錄低，即係自己寫低一啲問題。現場咧，咁大飛會唔會嚟幫下撐下場啊？ 哦、你俾時間地點我咯，即係我冇留意 啊！即係六一八都喺呢度，禮拜六嚟嘅，就三點鐘至到六點鐘。咁其實咧就好 casual 嘅，大家交流一下。 我得嘅冇問題， 因為咧其實咧大飛有好多啲秘技啊，啲例如話啲大陸啊、啲報關啊啲咁嘅嘢咧，咁我哋會咁樣。咁好啦，唔好嘥太多時間啦，不過介紹下大飛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我咧就。地盤工人一個，就 好粗魯噶， 係啊粗魯，所以咧就成日咧就粗口爛舌啊，同埋但係我哋呢啲咧就即係話做生意多數都係走啲偏鋒啲嘅，即係貼近啲正常人嘅，即係話做唔到大嘅呢啲大生意啊各樣嚇咁咯 嚇，有幾大生意啫？我哋呢啲喂大佬，你咁成日講啲咁嘢啦， 喂屌你即係幾乎根本上就上市公司嚟嘅喎， 咪先咪先。肥哥，嗱、啊、真系嘅，我之前喺易得到同你讲咗，尽量唔好讲粗口啦。即系你咁搞到好尴尬嘅，即系明唔明？我头先食饭嗰时同你讲咗唔好讲噶啦，你都仲系咁样。 唔系，因为我都话我系粗人， 再加粗人大晒咩？喂，大佬啊，即系如果咁嘅话，我真系唔想。 唔係頭先，我頭先啱啱坐低嘅時候，你哋推米哥哥都話：，哎，我哋呢度唔係唔俾講粗口，盡量講得少啲啦，都可以啊嘛。 大佬啊， 唔係你粗人，我習慣咗，真係冇乜辦法喎、啊，係咪啊？ 等先，過嚟，過嚟啊，過嚟啦！啊，你過嚟啦！ 你話 你啊？我飲啲嘢。 飲嘢啊？ 你過嚟啦！你過嚟頂住先。 係啊，過嚟頂住先。 喂，你咁中意講，你講，我真係你講咗，你坐低，坐低先。 唔會啊，坐低。 你坐，誒得噶啦，我哋呢啲啊，邊個人都答到啊？坐低先。 點頂啊？ 乖乖地啊，坐低。啊，大家對住鏡頭，唔好俾啲觀眾啊。啊，咁啊，俾啲少時間我介紹下自己啦。啊，等我打自我。其實咧，因為咧，我本身現在大陸嘢嘅。咁咧變咗咧就報關啊，各樣嘢咧都 OK 嘅。咁啊，同埋咧就比較做嘢偏鋒啲。咁啊變咗咧有網台節目咧就叫我咧就做客串嘉賓。咁基本上咧都 OK 嘅。啊，哇！喺頭先真係唔好意思啊，為咗我而家就出邊開緊課。 唔係咯，即係有時 啊。啊！你一大驚， 唔係有時咁樣講啊，有啲就話唔好咁粗俗啦。我哋個台唔係咁粗俗，即係唔係話一句都唔講。不過你一嚟第一句就咁樣，我都即刻啊咁樣啊，真係一嚟咁樣。 都同各位對唔住啊，因為可能每個台嘅風格唔同啦。咁我自己本身個人真係粗魯嘅，其實就真係咁樣嘅。咁而家出邊就為咗我嗌緊交咁。 嗱咁樣啦，嗱，不如嗱，我休息一下。 停一停先啦，好冇啊？ 等陣先， 休息休息等陣先啦，休息等陣先啦。 啊，佢等等陣先。啊，大鏡翻緊嚟，大鏡翻緊嚟。 唔係唔係， 你自己玩 一 盤少，你玩個節目啊嘛。 唔係先，劉世良，你真係要我講？你 係 咪真 係 要講先？ 唔係唔係唔係，而家 唔係 你咪真要講，劉世良，你講一句，你講咯。 係啊，唔好露，唔好嘢， 唔 好嘢。 攞呢個咪，攞呢個咪。 嚇得得， 你唔講唔得啊？ 係咪要講？立法永村你咪要講，你咪講。 講到邊啊？ 係 啦嘛。做咩嘢啫？ 唉， 坐低， 坐低先，唔好走住。唉， 你個個都唔好走。 喂，大佬，你做節目， 我講， 監督又你揾嘅， 我講， 乜做節目？ 嗱，聽住聽住啊！ 係，我知道， 我今次， 好， 唔係啦，啲景。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樣玩。 Happy birthday to you， 原來。 Happy birthday to me，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喂，原來咁樣啊，幾好氣喎，呢班友都。喂，原來生意好啲啊！整呢個，喂，呢個節目咪改名啊！ 改名啊！吹得啦！ 哇，原來生意好啲，整鬼我嘅要我。 俾個麥我講先， 唔好講粗口喎。 講粗口， 喂，大家 見唔到我？喂，先頭先粗口佢係堅堅流啊，個耳 梗係流噶啦， 流嘅。 夾好曬噶啦！ 哇，夾得幾好啊！唔錯啊！ 各位呢個， 我哋咁 好啊！城寨嘅觀眾。 唔好驚， 我就叫大家建議大家上去阿 Lance 嘅 Facebook 嗰度 啊，又嚟 去睇一睇佢琴日 upload 咗一張相， 做咩拜緊山 嗰張相咧？點解令到我哋今晚會聚集喺呢度？Lance 招魂啊！ 慶祝生日咧，就係佢將一支香插咗喺一個 唔 係 香嚟啊， 原來擺咗喺路邊嗰度，我就以為 火柴嚟嘅， 有電走啊！ 我就話， 我又唔係冇電走喎， 就諗住俾三個橙佢， 唔係海海邊嚟嘅。 慘之後咧，就阿大 N 就 WhatsApp 我哋，就商量一下咧，就既然咧佢用到呢一招，用盂蘭節嚟幫自己慶祝生日，去到咁盡， 盂蘭聖會 啊，仲勁過呢個梁榮忠賣身入華府啊！ 都係啦，大佬。 咁所以我哋就唯有咩咧？ 咪咯，你見唔到？咪咯，你見唔到面有小強嗰張相入邊啊？ 多謝阿大 N 同埋阿咩 大飛， 係 好嘢，好氣大飛， 多謝大飛， 犀利啊！ 嗱，我咧就諗住咧，恭祝你啦，早日破處。O K 嗱， 喂破咗耐喎，唔好乱讲喎，大佬。 我希望咧就可以咧， 方未破咧，你心上 哇！ 我希望你早日咧可以左青龙右白虎。 Eddie Sir 讲噶喎， 左青龙右白虎咩咧？左边麦美娟，右边林林。 林林 哇！ 我即刻 咁激啊！ 我即刻同你开一套咧，痴汉。 系咁，頭先我哋亦都同阿 Gordon 商量咗啦，左青龙麦美娟，右边林林。咁林林嘅衣着系咩咧？就唔好美亡人系列啦， 着咩衫先？ 我哋情商咗，阿安整借件背心俾佢。 哇！喂，唔系啊，喂，我要兴姐件吊带够噶啦，唔使搞其他嘢。留埋一件吊带得唔得先？ 犀利，齐人来啦，咁啊， 问兴姐借件吊带。 不如咁啦，俾 佢。喂，听众大家有咩留言？俾个恭祝俾啊！呢個我哋嘅呢個寨第一獨男啊！ 啊，唔係我咁係啊！呢個冇得輸啊！呢個 攔截方式幫自己慶祝，再 用自己方式， 然後令大家換取大家嘅支持嘅， 咪咯！ 不如寨第一獨， 簡直係賺人。 不如咁啦，不如咁啦，等佢講幾句。有咩感言 咧？講咩感言啊？咪生日快樂向自己啊！咪 哇咁慘 嗱，唔係嗱，我感言就係咧，即係如果大家俾面咧，就捐錢俾城寨，係咯。好啦， 永續支持 89164585838嗱 PayPal 最好就係。 我想安靜講，用佢安靜嘅。即 係 連心， 喂，你要用翻個 promo 個通先得 嘅 喎，冇唔慣嘅 一啲嘅祝福語句俾阿 Lance， 安靜 過 嚟呢度，請過嚟。 俾個麥佢。 Lance， 究竟 Lance 係咪處男咧 ？Lance 係咪處男？ 唔係咯， 我嚟講啦， 咪咯，係唔係咧 ？Channel 仔有冇聲線同埋樣睇嘅咧？ 唔係，我又覺得咧，其實咧就即係即係見到頭先咧，其實如果唔係阿 Carmen 同我講咧，我都冇特別留意你嗰張相。 係咪啊？唔係個睇到㗎。 咁就即係為咗令到呢個陰氣唔好咁重嘅關係咧，咁就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大家對你嘅心意啊嚇，你就好好地去珍惜。咁就然之後對你呢個係咪處男咧，我就唔係好在乎 你覺得咧？你覺得係唔係？你覺得其實 關我咩事？ 我問你啫。 我唔需要覺得，我唔使覺得係。 佢粒手工衫冇咗噶啦。 喺邊度啊？手工衫其實 分明冇咗。 你粒有兩粒咁點算啊？ 係啦，咁啊我哋係咪要？ 蛋糕先咁樣。 等你切蛋糕啦，唔係，首先切蠟燭先， 係啦，即係連蠟燭都熄埋啊！ 我記得舊年嘅願望咧，都未達成啊！我記得舊 幾個願望都係梁振英死嘅啫， 唔係， 麥美娟。 林美娟都结婚噶咯，林林啊， 即系喜双飞。 好，我哋呢度真系好真诚啦，咁希望你 嚟紧啊，事事顺利。OK， 上嗰样有一样。 好，天别中共，系啱听啊！ 咁你吹得 呢个蛋糕唔系法轮功赞助，大佬，大欣出钱嘅。 你又唔知？你又唔知？ 快啲吹啊！ 翻埋嚟做嘢。 愿望成真， 天别中共， 好，愿望成真。 愿望乜嘢？ 嗱，咁我啊祝阿 Lens 咧就， 因为呢位长哥呢个， 就祝阿 Lens 咧就， 你嘅拍档啊， 长哥系啊。 脱毒保平安， 喂，唔好俾我啦，俾翻我哋啲听众啊， 俾翻方先， 俾翻方文， 系咯， 继续落去， 系啊， 继续 佢咪先，哇，真系搞死我真系，好， 啊， 我哋唔好唔记得我哋今日， 俾你啲空到添，真系， 系嘛，无望初衷， 系咯，差佬见我咁多黑兵，点都惊呢啲 ，OK， 好。咁啊，好戲咧，勁唔勁啊？呢、這個都算係啊，呢、這個 我有貢獻噶，我有貢獻。 梗係啦，我同佢之前夾咗好耐噶啦。 我特登知你未食飯，特登打包咗個包俾你噶，我真係好有貢獻。 會令到更慘啊！ 你知唔知下低已經截咗單冇外賣，我特登我個餐嗰度留翻個包俾你。 真係攣咗兩啖口水落去。咁、啊、喂，不如講翻呢度啦。嗱，咁我頭先講嗰啲啊，絕對係假啦。其實我阿、大飛其實收放自如嘅。咁啊，今日入翻正題啦，我哋用咗十零分鐘做一啲我覺得好有意義嘅事啦嚇，你希望令到一個毒男咧快啲咧脱毒成功。你又見唔到你打到精光咩雪芳蛋糕喺度？我睇見咧人聞者心酸，見者流淚。正式講翻啦，大哥，你做咩噶？ 我啊，我做好多行啊，我由十幾歲出嚟大排檔、瞓街邊、小販、飲食。做過貿易，做過吹頂，出入口，做過泥頭車、地盤佬，做過貨運，中港貨運，做過走私，做過水客，唔係上貨，做過水客， 水客 我真係拉過去，咁咧我亦都做過一啲比較偏少少嘅嘢嘅，但係咧就全部都係。賣過翻版碟， 哇！ 批發過鹹 批發，哇！呢啲唔講得過你。 咁啊，呢過去咗啦，亦都受到應得嘅懲罰噶啦。咁樣即係所以唔怕講咁。 係啦，咁嗱，喂，不如咧，大約講咗啦。咁其實都有經驗豐富。點解今日叫你上嚟咧？因為我喺另外一個網台咧，同你上今啱啱嗰集啦，都同你第一次夾做。 係，冇錯冇錯。 咁其實我一路都有聽你做節目嘅，咁我覺得，以為其實你嘅生意智慧咧。同埋做人嘅經驗咧，係好適合攞翻落去而家我哋對生意嘅一啲睇法啊！因為我自己聽你，我真係聽你好多，因為我成日咧好衰，我成日都冇時間去做嗰邊主持，就變咗你幫我頂我位，所以咧今次咧再要煩一煩你咯， 係啦。我哋咁樣啦，即係大智慧大生意咧，嗱呢啲大 N， 咁我哋只不過話接近即係普通人，譬如成本唔大啊，又可以叫做。後生仔或者中年創業可以從小做起嘅嘅經驗我有嘅，但係你話高科技啊，好似呢啲就真係要大 N 啊！平時你哋聽得多、睇得多都亦都知道啊，啲舊料人士同我哋啲唔同。 高科技唔敢講，其實我哋都係即係攞現有嘅科技點去應用嘅啫。其實你哋而家玩緊個手機、玩緊個 iPad， 其實都係一個科技嚟嘅。好啦，不如我哋講講一啲老生常談嘅嘢啦。好多人咧都話啦，今次我哋總結啦。咁我想講下，喂，其實做生意之道嗱，頭先我同你喺茶餐廳咧，咁啊講幾個 topic 啦。我首先講咗做生意之道先啦。嗱，你係講三個點，我好認同。都雖然係老生常談啊，但係記住兩條老嘢，唔好介意啊。 我係老嘢，老嘢係 都同你哋咁講嗱。好多讀者同我講咧，就話老豆老母講咧就唔聽嘅。咁我哋都叫接近啲，咁亦都外人啦。咁啊，試下聽下我哋嘅角度咯。你覺得點睇啊？你 其實一般都係咁啦。第一守時， 好逐個講守時 係啦， 非常重要啊。守時咧，嗱，我唔好意思啊，頭先我約佢咧，我都因為咧真係衰啊。 我出門口前咧忘記攞個蛋糕，跟住叫我老婆翻轉頭。 哦，即係獨立問題。哦，遲到嘅責任喺佢度。 我認嘅，所以我第一次，其實我同頭先同你食，我頭先同你食，我頭先同你食飯嗰陣時候，我都冇講呢件事啊。咁我純粹都係即係而家咁講一講。咁我即係都要殺個冧先啦。其實我遲到咗五分鐘，可能好多人諗五分鐘冇乜所謂啦。 都唔係嘅，俾人印象問題。冇錯，因為其實我自己約人咧，我從不遲到嘅。譬如好似我今日約個大 N 食飯，呢個地方我唔了解。其實我咧7:04我到咗嘅，我約你8:30。我在所有譬如好似我喺另外一個台，佢哋約我咁啦，我應承咗。咁我通常嚟講咧，因為佢哋約人嘅有一個好奇怪嘅，就永遠唔講地點，淨係喺個附近。咁我通常嚟講咧，我就揸咗架車，提早一個鐘咧就喺附近等佢哋話俾我聽喺邊度等。咁我從來都係咁，因為我覺得咧，守時其實一印象，譬如我污糟邋遢啦，比較瀨啡啲形象。但是呢做生意呢當然要光鮮啲啦，因為我自己地盤都冇辦法啦。但是俾人第一印象，你基本上守時，除做大陸生意以外。 又點解呢？做大陸生意唔想守時咩？ 因為香港人或者其他地方嘅人我唔知道，包括台灣人在內，大陸人唔同啊。佢約你咧，佢哋嗰啲咧就日本人叫美國時間，即係你嘅時間嘥得，佢嘅時間唔嘥得。 係。 佢約你任何地方都好啦，佢約你2:30，跟住佢2:30就會打電話俾你，你到咗未？你到啦，跟住我就跟住嚟，永遠都係咁。佢哋冇守時呢兩個字。 我有試過咧，我啱啱上一次喺成都出差咧，那個 GM 啊約我咧啊耍大牌，我等咗一個鐘頭，我淨係喺佢嘅會議室度等咗一個鐘頭，佢先入嚟。即係當然一日到嚟都話唔好意思啦，即係我諗呢個禮貌上啦。咁呢啲正正就好似你所講啲咁樣。嗱呢個咧，我都講下守時嗰、那個，我都話兩岸三地咧對時間嘅觀念咧，我都話啦。嗱，如果喺大陸咧開會係點咧？我諗你知噶啦。首先泡啱個茶先，一定有個茶機啊，好大嘅，哇，成個龍門咁大嘅。咁跟住咧喺度整，你冇揾翻飲翻個零兩個鐘咧，都唔使知 入。係冇錯。 好啦， 我尋日先就係咁。 呢啲佢哋叫個成個嗰個習慣嚟嘅。好啦，香港又點咧？香港約你之後咧，可能咧都會講下啲廢話啊，或者嚇、啊、舉下手啊，講下啲廢話嘅。咁咧，但係咧嗰啲咧講緊係可能一個會咧一個鐘頭搞掂噶啦。一個鐘至兩個鐘到啦。 呢、這個譬如好似你哋，譬如好似做一啲大機構，你哋真係去開會，可能個時間性係咁樣掌握。譬如我哋做小生意，約人哋飲茶傾嘢，好多時候茶餐廳解決，我哋基本上半個鐘頭，一至一個鐘頭嗰件事就要搞掂，搞掂咗。 好啦，咁跟住咧，最後一個種咧就係美國啦。咁我都試過約過啲美國公司喺美國嗰邊開會嘅。總言之咧，9:00佢就9:00 sharp 好多都係啦嚇，有啲鬼佬都係遲嘅。響正佢嗰度開會，就算朝頭早9:00都係半個鐘頭講完要講嘅嘢，飲兩杯嘢，跟住送你走噶啦。我真係試過半個鐘頭走得，仲諗住成個上晝，因為都冇乜經驗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大家對時間嘅珍惜問題咯。係 啊，譬如我自己經驗啦，我好習慣嘅。譬如好似我今日星期四，我就會將我所有咧要傾嘅嘢、要約嘅人就喺曬星期四度。咁我自己控制。同嗰個人做生意，譬如傾嘅主題，我諗住我同你傾幾耐，咁咧就控制個時間帶住對方走，咁你先能夠掌握到。譬如我諗住我要今日要傾四單嘢，幾耐要傾到，我自己心目中有個盤算嘅時間性，我就一路係咁去，時間唔差唔爭幾多，同埋我盡量會約同附近嘅人喺埋一齊。 嗱呢個咧，我覺得非常好嘅。嗱，未講之前咧，咁其實咧，我哋咧有位頭先就太興奮啦，有兩位隱形嘅。嘉賓喺度啦，一個你拍檔啦，一個我哋啲老友啦。咁啊，如果你要爆名，你自己爆啦嚇。如果你有啲咩想講，舉手得噶啦。咁我再補翻你頭先嗰個啦。我好贊成阿大肥講法，就係話你每日朝頭早你點去安排自己嘅時間？你其實自己有一個我叫 rundown 有個 list 嘅，你知道你話四個會你要點做？你自己諗定你今日要做咩？就算唔係會都好啊。 係。 你起碼嚟話有四件事我要做。我嗰日聽我嗰日咧就要響。當日內就要搞掂咗佢， 係 時間先見使噶嘛。如果唔係咧，喐下冇咗，喐下冇咗。 即係有啲人講話做生意個行動力、執行力啊，其實呢種係其中一種嚟。 冇錯， 譬如好似我同人哋傾嘢啦，即係我哋啲小生意啦。基本上咧，我埋得去同佢講，咁應該都 有八九成可以做得到嘅。即其實就是你面試嗰段啦。咁我哋講緊第二個啦，即係而家講手勢呢個重點啦。第二咧最緊要就係勤力咧，呢個我同阿大嘅啊永遠都係覺得係最需要嘅做生意。 勤力你有幾勤力啊你？ 我總唔知啦。譬如好似我咁，其實咧我就冇翻工時間，我好彈性嘅。即係今日我自己安排我自己做嘢，所以我其實咧你只要約到我咧，我基本上可以將啲時間騰前騰後嘅。但係咧我堅持，其實我之後再冇嘢做。很多時候咧，譬如我有嘢做到啦，都係十點鐘過後。我自己堅持到今時今日，唔理任何時間，放假唔放假，甚至去旅行都，我每朝早六點半一定離開張床起身，然後我會安排我嗰日想要做啲乜嘢，約啲乜嘢人，一路係咁啊！ 我即刻又望住一個人啦。哎呀，我想問下啦，阿、今年幾歲啊？今年幾歲啊？ 今年。 三兜了嘛？ 三兜好耐啦。 三兜好耐啦，哎呀嗱，後面嗰位阿欣小朋友咧，你有心收到麥噶，聽唔聽到噶？都聽到噶。哦，咁我同阿 Lens 講，嗱佢咧就慣咗咧三點不露嘅。 哦，咁啊，可能生活習慣問題。咁但係我哋覺得，或者我自己覺得，勤力係每一日你起咗身，你嘅時間見曬，跟住你安排。總唔知你嗰日即使好得閒都好，你諗一諗，你可以加插到乜嘢喺你嗰日嘅行程裏面就做咗佢，變咗你聽日有聽日嘅預算，今日就一定要做曬，能夠做得更加多就更加多。即係我約你今晚，你約咗我今晚上嚟做嘉賓，我應承咗你，咁我等你覆我，你話 OK， 咁我嚟。但我之前已經今朝早已經做咗嘅嘢，晏晝跟住一路等到我今日其實見咗八個客㗎啦。 嗱，我即係咁講啦，嗱，聽阿大飛咁講咧，或者我其實我自己都係咁樣嘅，即係對個客守時啊，同埋嗰個勤力咧咁做咧，其實啲客咧唔會離棄你嘅，你做咩生意好，其實都唔關咩大生意小生意， 係冇錯， 一定中意你嘅。又講翻頭先時間嘅問題啦，嗱，點解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早起身嘅雀仔食到嘢咧？嗱，我唔係話即係又係同阿欣小朋友講呢個問題，而係因為咧早起身有個好處，大家係同步。 冇錯， 同埋多數成功嘅人士咧，都係早朝頭早起身同你，咁你變咗可以同佢同步做嘢咧，有多機會咧，佢打個電話嚟揾你，即係揾到你啦。嗱，呢個機會成本問題嘅啫。咁啊，講翻勤力啦。咁好多人咧就以為我咧就成日喺屋企，或者好似你咁啊喺屋企啦。咁啊，或者即係又悠閒咁樣叫我唔勤力。其實咧，大欣係一個都幾勤力嘅人嚟嘅。咁我因為我琴日都同個朋友傾偈，咁我話啊，我其實好懶，佢以為好懶，即係佢我以為自己好懶。咁佢話其實唔係懶啦，你即係其實好勤力。其實勤力唔係淨係話做嘢嘅，其實用腦諗嘢、諗竅啊。 冇錯，冇錯， 一部分嚟噶嘛。 譬如好似我有陣時停低落嚟都好啦，咁我都會我其實我吸收新知識咧，就唔係好似阿大 N 呢啲咁網上嘅，因為我習慣我每朝早六點半食早餐，睇兩份報紙雜誌。 喂，呢種都係勤力嘅一種喎。 係啊，食完呢個早餐我出門口就啱噶啦。其實我好中意睇書，我中意真係有本書咁樣喺度揭嘅人嚟嘅。咁變咗咧，我自己習慣咗，同埋咧，做任何生意都好啦，先決條件吸收知識係好重要。 喂，呢個都係一種勤力喎，絕對係喎。 係啊，衍生出嚟咯，衍生出嚟咯。 嗱，咁啊，趁呢個時候啦，講一講翻阿 Lens 上次咧，就多謝佢借一本書俾我。咁我嗰本書咧，我就有少少啟發。咁咧，反正仲有五分鐘啦。咁我講下呢三點，我睇之後咧，真係好正。所以咧，我就睇之後咧，我就圈咗出嚟。咁啊，都話成日都話三人同行必有我師。所以咧，千祈唔好成日話乜乜話咩咩生意咁咧。其實咧，話俾你聽，每個人身上咧都有佢可以學到嘅嘢。 呢個知道， 因為我自己真係好不足嘅，不足嘅話我就要向身邊嘅人學，學嘢都要勤力啊。好啦，咁所以咧嗱，佢有三點，我覺得講得好好喎，暫時圈咗出嚟就係話財富係其實一種似於一種心境。嗱，講落好似好深奧咁樣，其實咩叫財富？其實一種心境咧，就係話，因為阿 Lens 借俾我本書咧叫做《思考致富聖經》啊。咁我睇完之後，大家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借嚟睇下， 一定要啊！因為咧，其實咧，佢話咧，我有個朋友都彈醒咗我，佢話其實咧，啊係唔係朋友嗰日安靜同我講，佢話一億同一百億其實冇分別噶嘛， 係 咁其實咧，種心境嚟嘅啫。如果你向住呢個地方出發咧，其實某程度上都真係雖咗不中意不願意啦。嗱，另外第二點咧就話具有成功意識嘅人咧一定會成功。嗱，其實就同上高嗰啲都叫即係都係吻合嘅，就係話 你的意識你覺得你自己是會成功的，你會沿著路向走，你會沿著那些法則去做事。例如說他那次講的六點，說什麼要對著個嗌，又要成日要寫個數字給自己執行，因為其實跟你剛才講我朝頭早我要諗定要做些什麼，其實很類似，法則一樣，不過就可能諗的東西就即其實內容不同，都是諗著一些，即是一些計劃，其實講的是計劃， 是沒錯， 一個計劃而已。好了，另外了，第三個了，隨意容易什麼容許自己失敗意識的人就必定失敗，其實就跟剛才那個呢就啱啱係相反嘅。嗱，我唔開得名，又開名又死得嘅。我真係開得，我俾人嚟，我俾人插嘅。真係話睇你呢個節目咧，成日都我身邊啲人嚟嘅。咁咧就真係嘅。我成日講好多嘢咧，好多 idea 咧，佢都句句 ban 埋嚟嘅。即係話唔得，一定唔得，一定唔得。咁嗱，我唔係話叫你傻樂觀啊，而係話好多嘢咧，如果你經過咗你自己。都做了某段時間生意的話，其實你是有一定的經驗，你自己是衡量到的事做不做得。例如好像之前有幾集有個講做湯做湯水，那我說叫你試試做一些訂做湯，這些對他來說嘗試一下沒問題的， 是沒錯， 就是不會有太大的損失的。那這些就算失敗了都不會很大的小失，我又不是叫你租間鋪去做一個大生意， 書裝修啊， 書裝修，冇錯啦。嗱，我先講茶餐廳的故事啊，我哋好多呢啲大陸嘅生意。咁所以咧，我覺得咧，而安靜都話啦，正如你想撲落個窿度嘅話咧，你放心，佢一個上天一定俾你撲個窿嘅。仲有啊，我唔係一個嘅，我身邊幾個朋友問佢，即係有啲即係同意念力無關嘅，佢哋都話係噶。如果你係想失敗嘅話，個上天會俾你失敗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你自己有冇試過呢啲咁嘅經驗咧？ 我做嘢比較麻煩啲。 你樂唔樂觀先？你自己其實 我樂觀嘅，但係我有樣嘢好係我呢世人咧做過六七次生意未成功過，即係成功過去到一個位嘅時候咧就兵敗如山倒，因為我呢個人有一樣嘢係我自己嘅弱點，係我優點。我做任何嘢，我唔計成本。我是望住嗰個方向，我就係諗住做，千方百計不理成本都要做得到。所以咧，我做任何嘢，我會去得好快。 嗯， 上到一個階段嘅時候咧，但係因為好多其他因素咧，係我學識同埋我嘅能力做唔到。嗯， 好嗱，咁啊，喂，其實咧，我覺得呢啲咧，我覺得係唔好話學唔學識先啦。其實咧，我覺得除咗學識之外，可能大家嘅睇法咧，有啲咧，你話如果可以嘅話咧，大家多一啲交流。 是啊，沒錯， 其實我們一個好像一個團隊，現在即是像是做節目主持都好怎麼好呢，一個團隊那就那還有多久啊，還有幾十秒了，今天太興奮了，所以講講一下啊，最後一點，不如講最後一點吧。 好啊， 最後什麼我們講了守時啦，跟著勤力誠信， 誠信沒錯，其實三樣東西同一種東西，因為你本身守時就是約了人的時候你出現，就是誠信的一種。 嗯， 冇人話答應咗一定做得到，因為你做唔到，冇人會怪你。但喺呢個過程裏面，你盡力，因為有句説話 ，sales 好中意講三句口頭禪。其實佢同你講三句口頭禪，你就死得噶啦。盡量應該冇問題，可以啩？呢啲就係一般 sales 嘅。 呢啲香港大陸會點咧？行行行， 一定行，你放心， 沒問題。有些更經典了，絕對沒問題。哇，我聽這些我就真的心想，咦，死了半截了已經。 所以你跟人家不要談生意，做任何事你要想過，如果真的能夠做得到的，放膽去答應人，但是人家也都看你這個盡力，到時失敗的時候人家不會怪你。 我贊成，尤其是即如果人家看到你的過程呢，是你是努力過的。我之前我都講過一個 case， 趁了有一分鐘了。我試過一個某飲食集團的大經理，咁佢曾經同我叫我都去做印，幫佢揾印刷廠，年尾邊有人開啊，全部收曬爐啦。咁啊，但係咧嗰段時間我係不斷咁打電話同佢 keep 住有聯絡嘅，一路係咁揾，一路咁揾。佢話俾知，我呢邊揾唔到，你繼續揾，大家一齊知嘅，佢知道我嘅進度嘅。咁收尾隔咗幾年之後咧，佢竟然都同我講，佢話 Diana， 其實咧嗰次咧你嘅盡力咧，我係睇到嘅。所以而家我想都呢單嘢，我都想即係睇下有咩幫到你啦。 嗱，而家夠鐘，我應該講翻我親身經歷嘅故仔俾大家聽，其實好短 嘅 啫。 嗱，呢啲啊真係老行專啦，幫我哋計埋事嘅。好，一陣間翻嚟，生意好啲。